好歡迎我塔餐呢條今個禮拜咧就拖咗，唔係算拖嘅，係儲埋一次我講嘅我哋啲長壽系列 FTO 2017年第一季嘅總結。 已經變咗長壽系列嘅啦，原來。 咁即係一路出緊，我一路玩緊，佢一路有新花樣，我繼續講噶啦。 係嘛？ 咁今日咧主持就我傑特啦。 嗯，孫百富。 啊 ，Kumi 啊。 係啊，仲要揸，仲要負責我揸，我推米嘅職業。 我哋技術員哥哥，我哋。 喂，我唔准你出声，唔使介绍我嘅。 你系因为系我咁系你，而家系玩紧台服我。 啱啱开紧台服，咁发觉有啲问题，不过都唔关事啦。你都唔系讲台服。 喂，讲埋先，讲下先，喂，台服先，即系开咗佢， 开哇，救命啊，简直真系。 等阵先 啊。O K， 因为台服咧，上次我 就得， 因为台服上次我周报讲过啦。净系开播咧，整俾兰花街。 嗱，讲个情况先。咁咧，台服咧，咁有人报告话咧，个机率系非常之低，唔好话五星四星都难抽，系啦。 唔系啊，咪同平时我一样。 系啊，咁但系即系以我经验嚟讲，其实差唔多咯，都系咁绝望。 都系咁绝望噶， 唔系可能啲人系咪惯咗特六服啊？ 六服系高咗 嘅。唔系，咁六服系放高咗嘅，呢、這个就真嘅。 即系依家其实即系回归基本部啫，我哋。 系啊，咁台服可能即系我唔知系冇更加严峻啦，咁唔知道，但系应该照我睇应该都差唔多情况嘅，即系目前啦，一隻四星抽翻嚟嘅咁样咯，我都冇乜点拆过佢。 边只四星先？ 差唔多最废嗰只系嘛？叫嗰只嗰只咩？ 系咪？ 拉尔唔系嘛？ 骑士啊？嗰叫咩骑士乜乜啊？唔记得。 系咪千和？系咪千和啊？ 系啦， 我点解唔算快？ 千王 系 最快， 冇超必冇攻击力嘅。 我以为你抽雪蚊拉人，雪蚊拉人真系唔知啦。我而家个冲动就系、是，可唔可以将雪蚊拉人压咗做金方嚟换咧？嚟换 蒙罗丽莎， 丽莎 系装。咁你嗰个问题，本来咧佢话时时登录有四星噶嘛，咁好啦，攞个曲去登录，即系攞埋自己 account 去登录。咁到现在为止都未收到只卡张卡。 即系四星啊！呢年 Saber 啫，等你一系等 Saber War 咯，复刻嗰时玩嗰 个。咁算啦，我自己抽嗰个啦，唔好烦啦。 Saber War 打 正佢送咗几，暂时俾佢送咗俾副出，一开头要吸要。 我想讲我登记嗰事前，但我到而家都仲未收到咩咩咯。 系啊，唔知啊。 登记嗰事前啊， 我照唔系嗱，佢电邮，佢第一件事佢电邮 send 俾你 ，send 唔到你咪问佢。第二件事 send 完电邮之后有个曲入埋去，冇问佢啦，咁样咯。 冇啊，我当冇噶啦，基本上。 我费阵时费。 唔系，但我想讲咯，因为我今日开咗，咁即系通常去巡例就要即系要有呢个第一个所谓嘅四星十抽啦。但我想讲咯，佢连四星十抽都会癫机咯。 咩叫癫机？我唔好明。 弹啫嘛。 系啊，会弹、啊。 咁大镬，我 十抽咋都会弹啊！ 哇！ 跟住我要再入翻去，跟住先至知道我抽中阿红茶。 发生咩事啊？个衰法其实我都 唔知佢咩事、啊。 唔系，总之唔系，即系不过预咗 FCO 传统嚟嘅维修系。咁台服都繼承咗呢個優良傳統，咁 即係 全執完備啊，大佬。 係啊，咁仲成咯，咪所以。 但佢係大陸服嗰個機嚟嘅喎。佢系大陆服嗰个版本， 咁就唔知啦。呢、這个就同埋即系佢有啲字，佢好明显未抹得干净，有啲仲系假啲字啦。呢、這个问题， 佢即系最要将大陆服嗰个去 系啦 转过啊嘛。 因为其实大陆服嗰个系写过噶嘛，嗰个版本系佢写过个稳啲噶嘛。咁、我都玩过，其实如果你唔计个衰话，其实佢。嗰、那個 game 係穩定啲嘅， 嗯， 係啊，因為 我 而家玩日服， 我介意睇殘體啫，其實係我冇乜嘢嘅。 因為基本上佢日服係你就算淨係睇故事，佢都係有機會會彈翻出嚟嘅。 嚇、啊！咁佢即係做得唔好就 唔係，因為其實日服佢即係其實依家玩開日服咧，我攞手機之前我真係頂唔順，我攞手機玩咧，即係你頭先講嘅十抽啊、故事啊，甚至係靈機啊啲好多，其實都會彈我 apps 咯，我 iPhone 6啦已經係。 我自己用，我之前用。iPhone 6嗰時就玩嗰時冇一窒啫，冇彈 app 嘅。但一出咗一離開咗嚟，撳咗出去嘅話就當場都會彈噶啦。 咁、大致上都冇特別，同埋個界面仲係前代咯。應該佢依家就版可以一次過廿張食廿張肥噶嘛，佢仲係五張肥咯。 哦，即係仲係用緊舊版、那個。 係啦係啦，應該係。我唔知有冇玩，我唔知啦。呢、這個就 因為我更新咗之後，而家開始20張咁可以。 總之就一切叫還原基本部啦，咁即係都冇好勁嘅朋友，又冇孔明啊，冇馬爾他啊， 成日都未出， 梗係啦。 我就係見到呢個寶三嘅 B 叔咯， 係啊，算係咁噶啦，即係 不過當然啲唔係啲 friend 就加曬嘅咯，嗰啲就 咁正常啊，唔係咁因為打低啲其實衝到好快嘅 level 就係、我啱啱開嗰陣時候，我第一個低啲廿誒衝過廿。 踩 P D D， 但係基本上我已經唔想玩咯。我見到個系統咁樣， 咁正常啊。 你玩咗慣咗入服咧，要啲爽慣，要令佢用嗰啲。 係啊，又要翻轉頭咁係辛苦啲嘅呢個就咁睇下大家有冇冇咁精神繼續睇落去睇落去啦。 大家都係見佢有新版本想支持一下啫，點知你竟然真係還完基本播，真係多謝你。 唔係咁 爭在嗰、那個，佢爭在嗰個奇蹟都兩分鐘啫。 咁差唔多啦，咁你講翻正正經嘢啦。 講翻今日2017年咧，就啱啱過完咗所謂我俗稱嘅鎖我們的噩夢啦。咁即係咧就受佢今次咧，其實拖幾耐？ 有冇大聰明夫嘅？唔好意思。 有，不過嗰、那個不過得配咗阿艾山大啫，得一個角色。 哎，可惜。 咁咧，新年首先就一啲慣例啲呢福袋啊、機卡嘢又拖啦，啲古靈精怪嘢啦，跟住一路都好新，一路都係打咩打啲咩復刻任務嚟咪月神啊、古靈嗰啲嘢。去到二月，好似二月中，好似系新宿事件系二月，新宿二月系二月咗，好似二月中 啊，应该二月中。 二月中就新就开始就所谓2017第一个新古仔，亦都系佢所谓1.5章嘅第一章。魔大新宿我叫做，因为咁样好鬼长先。 唔系你当佢新宿环灵事件啊嘛，佢话佢直接有个名噶嘛。 我因為我成日覺得咧，阿奈瑞啲廚式啲改名字好鬼難記啲名字。 唔係邊個得閒記你啲咧？就我就幾有新宿有幻靈，我就唔會記，就咁記你個中意名啊嘛。 嗱，今次新入咗新，今次新一所謂7.5章咧，就開始有幾個新嘅玩法嘅。首先，每一章個劇本就唔再開名啦。雖然大家估，雖然大家睇啲文行文啊風格都估到係邊個嘅。第二，新角色除非登咗場。即係以前已經有，即係喺其他作品裏面出過場，或者全新角色嘅話咧，今次都係唔會有唔會開名俾你知嘅。 係啊， 最主要係呢兩個。 係啊，你要過咗劇情先會開真名。 甚至係連喺遊戲裏面，佢都要仲用啲假名，咪新宿嘅工兵啊，新宿復仇者啊，新宿暗殺者咁樣。 直接俾個代號你咯佢。 而咧喺遊戲喺卡面，因為以前好衰嘅就係，如你喺玩嗰時，如果抽到嘅話咧，就咩名都知道曬㗎啦。但今次就只要你劇情未玩到嘅話，就算你抽到喺個卡上面都唔會顯示到真正嘅資料嘅， 係啊， 完全封印曬所有真正資料，直接玩完嗰張，咁啊好蛇嘅，因為有時你啲角色抽到，你知道曬嘅話就冇神秘感。但今次就算抽到冇用，你抽到你都係嗰個人嘅啫，你都係嗰啲資料。 系咯，即系你变咗做，其实好多人系投入去估佢啲嘢啊嘛，即系虽然好多人都好易估。阿燕青好易估嘅燕青， 今次咁多角色咗咩？最易估就燕青，其次就系、是，我想讲就系、是、你唔做人都算啦，唔好做你点解做咗黑人噶普奇神父 啊？系咯，即系 普奇，今日被 但普奇神父呢个梗我真系唔知。 黑茶咧、那个造型咧 ，Jojo 第六部个最终 boss 都系黑掹掹，跟住个头又系铲到光秃秃，白色一嚿咁样嘢。 你喺 Jojo 第六部、 啊、基本上你望到 Jojo 第六部嗰个人好似阿茶嘅，就系佢噶啦。 普奇神父，大家一睇到就系、是、你唔使做为普奇神父系嘛？你几时你唔做人都算啦，真系。 唔系黑几时识替身白蛇替身咯？ 系啊，真系。我真係想吐槽，跟住咧，狼真人估就狼人，就狼，因為 狼王， 因為狼王佢係複合，所謂複合英靈啊，幾個溝埋，你點估啊？又加埋奇幻元素 K 卡嘢， 係咯，即係打到相當後，我先估到你其實你個身份係咩嘛？ 係啊，直尋佢，但佢要開估到，要開估我先知啊。 係啊，開頭大家估無頭騎士，以為下面嗰只奧馬騎嘅嘛，咁其實就唔係嘅，即係其實後屘就開始講翻。 無頭騎士先係奧馬騎。 系调翻转咗。 咁都有嘅，即系 Orion 咁样。Orion 系 Orion 系奥马剧嚟噶嘛，先识换替啊嘛。 系。 咁有咗 Orion 呢个例子啊嘛，理论上佢都正常嘅。只系 Miss Me 就好就相对易估嘅，因为有咗福尔摩斯嘅话、，Miss Me 就差唔多估都估到噶啦。 系咯，你个故事嘅架构你开始估到都系佢噶啦，即系 Moriarty 啊嘛。 系咯， 通称 Miss Me。 咁。跟住同埋头先讲柳阳嘅，咁今次佢多咗个新嗰个就系、是、个个血条啊，个血条多咗一条嘅。 系啦，呢个阵间我再讲。 多咗呢、這个系咯。 其实嗱，讲剧情先，今次就系、是、喺新宿度出现咗其即系所以嘅第二点啦。但今次咧设定就阿学妹就话，因为佢大战啲可能叫做啲战后嗰啲后遗症，佢用唔到魔力，咁啊完全变咗学妹状态，变唔到身。 咁今次就由基地派兩個去幫手，一個就係 咩因病休養係嘛？姓休 變唔到身啫，純粹係佢係支援咗佢做咗以前羅曼博士個工作咯。因為佢哋因為好以前羅曼博士喺後面支援啊，講講解其他嘢。咁你需要你而家冇咗羅曼博士，咁你都要代替佢。 你需要有個常識人喺度。 係啊，咁你冇由成日下都由文西去講噶嘛？ 係啊，文西係唔係咁常識㗎？佢嘅人 係啊，所以學妹去做咯。咁學妹做咗呢個角色之後，咁今次派咗就係最張東木市嘅大 boss 黑西巴，同埋第一張嘅大 boss 黑正德，呢個特登嘅，即係佢故意用翻第一張裏面兩個 boss。咁第三張，第先四咁下，哇唔係喎！我因為諗下就係第三張海嗰 boss 邊個啊？嚴格嚟講。 第三张海个 boss 系边个阿太太啊？ 好似太太啊！ 太太啊！ 太太第四张就系、是、第四张就系、是、第四张唔够啊！锁门就系、是、好似冇啊，因为第三第四张其实都几冇一个特别嘅 boss 嘅，其实呢两张都系睇下可能佢 唔系佢开始去到嗰个位就系打魔神柱啊嘛，已经系 所以可能第三张会阿船长，因为佢。傳聞話阿船長會重新個總整個模組嘛，我懷疑第三張會即係只一假即係題外話，第三可能下一張不夜城咧會帶阿船長，第四張就帶又帶可能阿小莫，就帶呢兩個，即係希望佢希望做翻連接翻第一部嘅故仔，即係咁估啦，我斷估啦。今次派咗黑精德同埋阿黑西伯落去，又同埋玩家同主角一齊去新宿。跟住就遇到新宿嘅工兵， 唔系佢应该派蓝王，跟住蓝王觉得自己去咗都唔搞唔掂，所以就掹咗外务变黑王。咁讲啦， 系啊系啊，个近啦，掹咗外务变黑王。 而新宿咧，佢今次嘅故即系详细又唔去详细讲啦。今次佢就想去玩所谓嘅推理桥嘅，就系估究一路喺估究边个系今次整件事嘅边个幕后黑手。其實是騙到人的，因為一開始，因為呢我一直因為大家以為是 Miss Me 的啦，一百，但好像又不是去到中途又好像咦不是，好像咁唔係 Miss Me 的邊個最嘅 boss 咧？跟住佢最後都係你， 不過佢就分咗善惡兩面咁樣， 即係咁。你都得噶啦，分夾硬用呢個點，真係估你唔到咯，一開始 係咯，即係佢即係開頭， 跟住最後再爆喎，肯定係原來哦。咁啊， 系 啊，即系攞命啦！一开始嗰下啲估唔到，今次剧本方面大佢就冇开名啦，但系根据之前第一部嗰个手法咧，冇乜意外都系已经正光啦。 你见到有啲炮灰，见到啲写得好掂嘅，知道应该佢系佢写噶啦啲嘢。 嗱，鹰井光根据第二部冇第二第一张第一部第二张冇咁明显啦，第四张比较明显就系佢中意嘅角色，中意嘅剧情佢。神經病點寫得好正好正。至於佢覺得冇乜所謂啊，又冇都冇關事嗰啲東西嗰啲角色咧，隨隨便便當係過關角色解決咗。邊個咧？阿基路班三隻啦，阿燕青啦， 係 黑茶啦， 係 福爾摩斯都係其實福爾摩斯好啲，因為福爾摩斯 好少寫咯， 好少少。呢幾個係佢認為係。冇唔关佢事，佢冇乜兴趣嘅，又头交叉期咁样，系咁依写几笔就算。 你仲有子安啊？ 系要咁莫名其妙啦，子安。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个真系，喂你铺少少紧，你求其揾条 XXX 讲两句咁样，即系用阿子安啲嘢去讲两句啊，咁不过佢又唔肯写。 系咯，今次个古仔摆到明要 官。唔系，我估可能因为蘑菇话我唔得闲理你，你自己搞啦，跟住咁我唔写啦咁。 搏紧 CCC 啊嘛，嗰时仲。 咪变咗写 Miss B 又写得好出咯，但系其他角色即系你咁样，其实即系点讲？你个古仔个张力唔够啊，你其他你都唔点写，其实单写 Miss B。 比起第二、第四章，其实就已经进 步 好大 嘅。 系，起码我睇得晒冇飞啊！今次个故事。 系啊，佢今次佢始终人数少好多，即系比第二、第四章佢嘅人数少好多，咁佢咪容易啲进啊？ 因为严格嚟讲，佢实际上真系新角色系得燕青、Loki 同埋 嗰堆，就系嗰堆新宿嗰堆咯。 仲有一个黑茶。 黑茶嚴格嚟講係新角色嚟嘅， 新角色嚟嘅。咁正跟住其他就係跟住其他啲全部都舊角色啦。 唔係，其實我懷疑原本 啱我。其實我懷疑啦，我自己懷疑即係其實因為你其實睇你睇埋今次 CCC 你就知道。啊、黑柴 CCC 角色，但可能就因为阿蘑菇佢唔想即系又整个限定角色，咁所以就杀咗你佢可能就叫英正帮佢塞黑柴落去1.5第一章嗰度，即系等佢出咗场先咯。我估系咁， 所以佢头鬼期嘅系咁意思，但系先压我先，一莫名其妙就系、是、你作用者出嚟就咩啊？吓， 补枪咯，唔系佢一向嘅作用就系补枪咯， 补枪真系。徹底冇作用。Loki 嗰段寫得好嘅，就係佢同阿黑晶德嗰段劇情寫得唔錯嘅。至於黑晶德就黑晶德大勝利啦，佢同阿西伯啦。 哦，咁我覺得佢寫月月嗰度都 OK 嘅。 好 OK 就佢兩個都 OK 嘅。其實我係唔好知月月點解嘅，但呢個 link 咧點嚟？但我知道 link 咧，但係我唔好知點解嚟月月啫。 咁呢只狼啊嘛，狼即係狗犬科啊嘛，犬科咪即係月月咯。 哦。 揾翻屋企人啊嘛！ 當然，即係當然啊！阿犬即係呢個狼王就唔係粵語啦。咁大家即係只不過一個暱稱嚟嘅啫。 算啦，即係唔緊要。有啲咧係好莫名其妙，即係話我殺人者咁樣，佢對好多啲咧係完全莫名其妙嘅，唔知點解會咁暱㗎嘛？即係話通稱二姐邊個？阿威嚟咯，嗰個用心姊妹二姐咯，通稱二姐嘛，下姐上咁樣。呢啲佢唔知嘅有啲，不過係啊。即系我哋讲月神，梗系知边个啦，但系呢啲系莫名其妙噶嘛。 系 嗱，咁譬如阿黑茶就另外先啦，黑茶嘅主场喺CCC 里面啦。月月即系罗王咧，多戏份嘅写嗰段，佢写嗰段系几好嘅。佢喺即系讲，当然呢啲回忆杀嗰啲唔使讲啦。 唔系佢擅长写回忆杀。 系啊 ，Miss Me 就真系最后，就系最后嗰场咧，嗰场侦探系我夹硬，又颇为夹硬嚟嘅。做 唔系佢冇，佢又冇铺近，佢又刮佢。如果佢有，其实佢有铺少少近已经好好咁，但系佢又唔中意铺，佢又唔中意铺啊，就系夹硬写。或者可能佢写到最尾，跟住唔知点塞啊，所以就算咯。 即系最后加咗啲咁嘅力量出嚟，去打败佢。 侦探力量，大佬你唔好玩啊！ 系啊，即 系你话侦探力量，我觉得 OK 嘅，但系。你 開始唔係偵探力量，我覺得個問題係 鋪多少少， 即係 鋪多少少路。 你依家咁樣，我以為我睇緊呢個少女偵探， 腦殘偵探啊！ 係我以為睇少偵探，偵探力量啊嘛， 開始嘛係咯。 同埋夾硬嚟就係佢為咗要主人公去負責去做，你係兇犯人嗰個啃，而夾硬將福爾摩斯嚟降低咗就係，即係你咁我算啦，我當係俾翻即係阿福爾摩斯咁靚仔。阿拉佛四十几岁阿伯，咁你当系俾翻呢个 咩啊？型大叔好多人 buy 噶。 即系当时觉得点解我点解佢后生靓仔，我阿叔噶，因为当时嘅反应啊嘛。但系我转啦，姑且当系叫平衡翻啦，同埋几抢戏嘅阿莫里亚田，始终系再大 boss， 埋佢形象系吸引啊，结正邪嗰个形象系几吸，写得几好啊。 系佢两边个对，佢两边对比做得出啊，同埋即系你两边都讨喜嘅，其实你唔会话佢做恶役，但系就觉得佢系一个你接受唔到，佢恶役都做到你系吸引到你。 同埋一样就系佢写到嗰种英国式嘅绅士式嘅感觉， 系 有种系有一种老绅士嘅感觉。因为你相比嚟讲，就算啦，福尔摩斯啊，都佢因为可能真系佢得图像啦，反而佢冇呢种咁嘅，阿摩耶其实俾人觉得佢一个就系英式老派绅士啊，嗰个 style 啊，呢样嘢我几 buy 嘅，虽然我抽唔到，但系我 buy 呢样 style 嘅。 如果唔系，我已经即系有好多呢个单体风嘅，其实我都好想抽。 系啊， 唔系咁呢啲从来都系讲喜好嘅，能力都系另计嘅。 系啊，嗱，唔系所有嘢基础都系爱，因为爱得噶啦。 即系今次我自己有少少就唔系。有少少估唔到嘅就係佢會扣翻魔神柱出嚟咯，即係開頭有魔神柱死 Q 曬噶嘛， 仲有四隻， 佢仲有四隻扣翻落嚟，其中一隻掉咗落嚟呢度嘅，咁佢扣翻落去莫里亞蒂嗰度咧，咁我覺得都寫得 OK 嘅， okay. 不過我就覺得又揾你出嚟 BC 咁，有啲突壓咯，我依個就我麻麻嘅。 至於出過場嘅角色，先唔好講，純粹係用過關道具嘅子安啊。冇完全冇意義，甚至一大段時間全都係抄阿福爾摩斯變裝嘅白雀，雙黑大勝利。首先就超搶前半就好搶戲嘅黑西巴同佢只狗， 係 好可愛。後半月就黑精大勝利， 係 同埋佢由最後嗰幕咧，即係有啲人有啲我有時討論區有人拗嘅話浪漫，佢話我話英英光寫段寫得好浪漫，就係、是、最後嗰段跳舞啊，即係 但係有人話：喂喂，咁誒獅子活動裡面啊，獅子活動裡面阿咩島都好浪漫。喂，嗰啲唔係叫浪漫，叫做感人。感人同浪漫兩樣嘢嚟㗎。嗰啲感動，感動應該就其實咧我理解咧，阿奈雪係唔係好識寫浪漫位嘅。佢寫嗰啲其實屬於感動位嚟嘅，即係嗰啲好感人讚人熱淚啊，即係例如話阿紅茶咧散翻發到侍郎碌咁望住阿呢邊嗰啲，嗰啲係感動位，唔係浪漫位。浪漫位係冧死女嗰種嚟嘅，就好似最後嗰幕咧，黑晶德同埋主角可以跳舞嗰段咯。 你作為一個男人嗰下，黑晶佢終於即係叫做點講佢同你跳舞嗰下咧，你係窩心。 同埋一個名場面，浪漫名場面嚟嘅。 係啊， 嗰種嘢，因為浪漫同埋感人，因為有時男人寫感動位咧，我其實覺得非齊列嘅寫感動位其實唔係好多嘅識寫嘅啫。佢寫感動位、狗血位好拿手，名場面可以好多，但係你係真係想咧做。少女漫畫式嗰種感，嗰種浪漫位咧， 唔係蘑菇咧，要少女心佢都可以好少女心嘅。咁但係你講浪漫，其實佢真係唔係好識浪漫咯。 所謂浪漫係就完全係嗰種咧，喺 拍係。反而就佢有陣時無心寫，就反而可以寫得好浪漫。但係當佢好上心咁寫浪漫嘅時候咧，就反而唔係好浪漫嘅啫。 即係兩個情景個氣氛根本就唔同，我覺得就兩個冇得咁樣比噶嘛，佢哋。黑晶和 Melody 嗰個， 黑晶嗰個就真係好浪漫， 好浪漫，係完全係愛情片嘅更典型愛情，典型荷里活動作片，仲有一啲乜望定有呢、這個浪漫場面，嗰男女個攬埋一齊嗰啲嘢，咪典型嗰種 style 咯。 黑晶終於嬌咗啦，咁而家又好啦， 哇！黑晶大勝利啊嘛， 即係兩隻都有嘅，我係大勝利啊，係黑係只點將。 屌 但是 OK 的，同埋佢不過我諗黑即係因為黑劍同黑晶佢哋啲對手戲都多，而今次係真係好明顯睇住黑西伯不停咁樣玩黑晶，然後黑晶就又中意我贏翻場啦。 因為 真係食住佢啊嘛，黑晶自己都講我自己個食係大過細路女啊嘛，黑傻係食住佢嘅。 咪正確講就係黑傻公。黑晶系瘦，黑晶系典型强气兽嚟噶嘛？喺不论喺任何二创里面，黑晶系强气兽，俾人玩嗰个嚟噶嘛？好啦，咁大致上伸缩事件就差唔多啦。然后就跟住佢开始咧，就想就系啰嗦嗦本能子依、這个正式中文译名啦，啰啰嗦嗦本能子。咁就依、這个就纯粹搞笑，纯粹个人活动。点解会依个活动咧？就系、是、佢接住下嚟嘅啰啰嗦嗦名字为新。依、這个古仔咧，虽然都冇公开边个写名，但系 咩第一季重播，跟住直落第二季。 因为你唔玩，你冇玩本能，因为佢古仔接住本能子啊嘛，你唔玩本能子，又唔知本能子为新，所以就一定要出重刻咗本能子，想边个赚翻啲水脚嘅。咁第同埋赚，起码赚翻五个，赚翻啲之前冇攞到嘅，之前信奖嗰日玩家攞翻信奖先啦。 信奖我补四只阴公，我唔小心，我唔小心唔知点样冇咗只。 死啊！要再等一年。 应该都未必 有，因为其实呢、這个 有啊， 有嘅，唔系应该讲就系、是、有角色送嘅复刻活动咧，复刻机会高啲嘅，同埋今次呢个活动评价嗱讲一名字为新啦，想送咗宝四嘅信奖啦，跟住直接踩落去名字为新，古仔就一开头虽然话就话冇公开边个写剧本，但系都系基唔值噶啦，而佢漫画到底死地，首先佢画漫画第一格就系查查，佢话吓。都开晒名噶咯，新宿安托图山嘅巴萨卡开晒名，咁你咪呢条名冇意义。跟住第二第二次漫画就系土方先生，跟住就话吓咁隐咁细心隐藏名咧，即系自己开晒名啦，已经即系古代系估到噶啦，佢即系出图都唔使等过两日，佢出漫画时都大家估到系土方噶啦，佢造型，因为你出明治维新喺明治维新年间着西洋军服嘅角色其实。咪得土方个， 因为其实你新选组有好多人着咩？其实 因为新因为都系新选组噶啦，你咁一定土方噶啦，大家估都估土方。 你揾个代表性人物啦嘛？呢啲 冇啊，冇代唔系明治维新好多应该讲就系幕末有几个代表人物，但系今次你一着军服嘅话，大家估都一定系土方噶啦。 系咯， 唔系高杉啊，其他角色嘅，亦都唔系版本龙马，因为至少我就系、 是、一定唔会。 点睇个样都唔似版本龙马咯，你个样呃唔到人啊，老。好啦，咁今次活動咧就係、是、接住上次本能子，咁咧佢喂幾啰嗦嗦能粒子咧就去到另一個空間，咁佢跳去去調查時見到積田莫府，然後就阿松田就俾阿土方拉咗去即新選組，就對抗積田信勝嘅積田莫府，咁啊打，然後發現到原來依空間咧 就係、是、依、這個空間就係、是、一個死咗魔神柱怨靈啊，即係殘骸啊，就附身咗喺死咗嘅查查嘅思念度，跟住就令查查思念去見咗咗魔幻泰國。咁就即係跟住將成空間截斷，然後將嗰個佢所在地方變咗個切斷空間，即係冇過去都冇未來嘅，純粹一個獨立空間。 即係佢又揾，即係我不過我估唔到點解佢要揾查查喎。 因為佢 即係點講咧？即係你將莫末同埋你將莫府同埋你將莫末即係新選組同埋你積田嗰邊扣埋，你攞查查其實好怪啊嘛。查查其實唔算好關事。 因為應該咁講就係佢唔想佢唔想出阿秀吉，因為秀吉個。不论你剧情，我佢难去写啊！寿吉，寿吉定五星噶，寿吉就你冇可能俾四星佢嘅。 系啊， 但系寿吉嘅话一出五星嘅话，你话送更麻烦，就寿吉嘅角色设定太过强势，你好难去将佢摆落去纸马直飞。查查会好摆啲，因为查查就系、是、一佢出四星送坏都冇意见，二就系佢同阿信长有关系，但系佢又未知去到寿吉嗰啲咁多千丝万缕嘅嗰啲恩怨情仇 啊！即系送，即系如果送寿，即系你一。顶其实查查同阿信长嘅关系都唔系好深嘅，查查始终都系阿信长个孙啊嘛，其实 唔系外甥女， 外甥女啊嘛，其实佢外甥女嚟嘅，其实都唔系好扣到佢， 所以咪话姑妈咯，所以喺漫画里面话姑妈明治维新几时开始啊？黄金周啩，咁佢话咪我真系你啊，天珠吓乜唔系黄乜唔系黄金周咩？开胡言出阴我。一票演技唔似我分分化，因为嗰时大家估都谂住，佢话五月四月下旬会出下旬啊嘛，但系跟住黄金周咯，跟住要下四月中你下四月尾你都未到你出啊，你敢阴我 啊？系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真系噶，即系开头嘅活，即系你今年年头个活动做咗咁晚咧，佢突然间真系接住落嚟咧，真系冇时间做准备 啊！是佢都佢嗰阵时又话唔知乜嘢，跟住啲时间都改咗啦。 系啊，唔系 C C 佢相对中途有段好长嘅时间喺呕噶嘛，个 C C C 活动前有个俾你攞个礼装嘅时候，佢有段好长嘅时间俾你发毛噶嘛，呢、這个唔同、啊，就嚟噶，四月尾就嚟俾你打噶，救命 啊！ 啊 突然其来就黄金周，大家都估到黄金周，突然间杀咗嚟，真系措手不及。今次咧就新模式就系加入咗所谓叫做都唔算，其实简单就系、是。玩家打两个阵营，边个阵营玩家打得多嘅话咧，咁个阵营去嗰个阵营。但系只要你喺打嗰个任务里面啲素材下啲手脚嘅话咧，官方好容易操纵到剧本嘅。 系咯，即系好明显啊！即系你啲为咗班打咁乱之嘅，全部都系明知光秀。 系啦，因为嗰间就系、是、打你打之前个虎就大咁乱输跌落嚟啊嘛，咁我梗系打噶啦。因为 我记得我嗰阵时打精章打到快，我由零个精章打到好似唔知差唔多廿个精章。 系啊，因为真嘅，不论系本能子又好，或者明治维新都好咧，其实属于大放送嘅，素材系相当易打嘅，甚至易打一个而家CC 活动，因为 CC 活动难打，啲任务难打啊。 唔系 CCC 系特别难打 ，CCC 系特别难打呢、這个系、啊、 打活动，佢相对嗰嘥时间同嘥精神。 佢呢啲欢乐向嘅活动咧，通常打素材都比较轻松嘅，其实。 系啊，起码俾佢储翻啲。 但我好耐冇试过，我好耐冇试过，即系换得晒啲嘢咯。 系啊，今次冇换晒，因为我啲今次素材特训，我今次佢俾我素材，要我都换晒啦，其他有多余嘅冇心机换。 唔系棋我连棋都换咗几个。 棋、哦、我大把啊！嗱，咁佢只即系咁咧，就结果就第一次打积田对新选组咧，就结果新选组大胜利。第二张好似差唔多，结果好似两分冇。 总之第一次就红色，第二次就蓝色，跟住 每边赢咗一次嘅。 每边赢。 即系第三次就冇所谓啦。 第三次就 冇显示啦。 唔系第三次，即系总之就系你一 我记得系其中一边系赢少少嘅，其中一边赢少少。第三次平均好多。 控制到官方控制到嗰个素材嗰啲平均性， 一致啊嘛。你们呢班背叛者。 第三今次咧，劇故仔方面咧，真係就有少少係跌眼鏡嘅，經驗值寫得咁好嘅，因為一直以來我對經驗值嘅印象就係、是，雖然話假，雖然佢都寫佢嘅自己嗰、那個莫佢嗰個莫奇談咧，都算係唔錯，都唔錯，但係冇寫管唔到佢寫啲角色寫個心情寫嘅，因為佢嗱信性，即係簡單講就係即係信性啦，一般叫法就之前信行。即系信长杀咗个细佬，即系喺任何讲信长做主角故仔里面，一定要死一次嘅，就死得好早嗰、那个。咁今次就讲佢，因为 因為妒忌家姐嗰個才能，就即係以背叛嚟殺存在感。佢嗰段寫得好好，真係我係好感人。尤其是最後佢臨消息嗰段，佢同佢家姐嗰段對白咧，我睇到眼濕濕嘅嗰段係。 我又未珠眼濕濕嘅，但係基本上就弟弟好問啊，有冇弟弟啊？ 因為其實佢都理解到咧，佢家姐太勁啦，信仰太勁啦，佢真係佢。即系你其实你就算你睇翻你睇翻历史，你都系知道其实织田信长嘅兄弟后人都对于信长呢个存在本身就有个压迫感喺度。即系佢，所以佢最后佢否白翻就系其实因为家姐咁样，所以佢已经不得不咁样做咧。嗰下咧系触动到个人心，即系大家理解到呢样嘢。 因为佢第一就之前嗰种就 系、 是、你要太伟大家姐啊，即系佢你兄长家姐伟大，佢有一种好大压力就系、是、我要怎樣去做你的弟弟，那種沉重壓力壓到他真的叫崩潰。事實上信長自己都反映就是他覺得是自己逼死自己的弟弟。最後那幕其實呢他說之後就拜託姐姐了。那句話其實在遊戲裡面你不是很覺得，因為他又要消失。其實那句話簡單的是什麼，就是在有些人是我初看不知道，後來有人在 Peace 畫了一個漫畫，我知道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那句話其實簡單就是阿信正切腹，然后斩头工作，姐姐就交俾你啦。我即系睇翻嗰段，我最明白佢嗰句说话真正意思系，因为佢话讲两次嘛。阿信长话：你呢句说话唔好同我讲两次得唔得啊？即系我谂翻讲两次，跟住谂，即系睇翻嗰句话，原来嗰句说话就系、是，即系当初就系逼阿信正切腹。咁你切腹一定有人介错噶嘛？咁介错梗系由自己亲家姐做噶啦。即系嗰段话系好心酸嘅，有亲手即系叫所谓叫战国嗰个宿命嘅。 系啊，地继承者只能够有一个啫嘛。 同埋就系、是、你冇咧，因为家族啊嘛，你家屋企逼你做，逼你姐弟相残咧，嗰段系好无奈啊。而阿查查咧就系另一样啦，佢就系、是失去咗一切，佢死咗嗰时喺阿空间里面俾魔神绝佢就严格，佢就未知系控制咗嘅，佢就叫做利用咗阿查查嗰个执念，就见咗魔幻泰国。 系啊。 但系后嚟阿信长话啊，你所对你已经认识泰国系咩咧？就系佢唔会绝对唔会令你难受嘅。佢讲得话好正噶，信长话你识泰国系咩咧？系阿跟住阿查啦，我识电系，对我从来抬唔起头嘅。嗰下笑咗一下笑嘅，嗰下系。跟而最后就系阿土方啦。嗰段佢嗰段喺黑即系喺二空阶段嗰段白，我有感动就系、是。佢一路讲乜就系近藤先生、冲田总司。永昌、斋藤，你一个一个走咗，最后得翻我，而我冇话守住生存做呢面旗帜，咁我仲算系咩？即系嗰下就系、是、去到最后就系佢想谂就系嗰种就系你死所有身边朋友有啊，死晒死剩自己一个啊，而你如果你连自己呢面旗都守唔住，咁我仲有咩意义啊？咁我系好感，即系有震撼嘅。 系啊，佢个宝句成日都有讲啊，我喺度，我身选咗嘛，我就代表咗我身选咗。 即系成个明治维新就系讲就系，你有冇把守护自己失去嘅嘢？即系成魔神柱都系噶，因为魔神柱残就系佢有咗智慧，有咗自己思考，但佢死咗，咁佢唔想因为死咗而失去咗呢份思考，所以先去寻找另一个执念，同阿查查合，利用查查去战入魔幻泰国啫嘛。成个明治维新就系讲紧呢样嘢，就系、是、一班人。希望对于自己过去的美好啊，嗰种执念啊，然后就守住佢，但系只好就为咗一种执念，而建立架构咗啲古仔出嚟。所以我对呢个古仔成评价其实好高啊。而当我对佢最初完全冇期待嘅时候，即系话好似内需咁样，我对佢有期待，咁样写好嘅古仔，我觉得 OK 啦。但系你对明治维新，你有乜冇能子？即系未玩近嘅，甚至其实今次都玩近噶。点解明治？点解你要复建之战就真田元之为大佬？怪到嘈到真田元都系分化嘅啫。 围公园呢个围公园啊， 围公园 啊，佢仲要戴住个面罩，真系红色，顶你个肺！我啱啱就睇完真田元， 然后就系、是、贵特斯拉死喺我的身。 系啊，佢真系佢又攞翻呢个近出嚟玩阿发明啊嘛。佢系代表好似系萨摩长洲嗰边嘛，佢 萨长啦，系啊， 萨长啊嘛，跟住我顶，我真系你明少少历史近咧，呢个位好多位系少女出嚟嘅真系。 仲有当然至于神秘嘅查屋汉板娘就系阿欧姐，就出咗一镜嘅啫，而 连游戏里面冇份玩嘅，完全过场，摆明佢摆摆明就 系、是、唔系就系、是、经验值嗰啲漫画入边嗰个嗰、那个 R 姐咯， 系就系、是、出场啦，纯粹系路人嘅啫。 我出场噶啦，唔好预我有嘢，唔好预我有剧情，我走啊。 嗰只咯，跟住其他啲咩上差嗰啲全部旧嘅色照用。嗰样笑到肚痛嘅，因为佢仍保留咗啲好吐槽位，吐槽位。但系基本上我喺呢个故事，我系比系好高嘅，亦都期待紧佢诶基本上会再写一名节嗰一名佢其实因为本佢知帝都圣杯奇谭其实仲有啲角色嘅，虽然我觉得唔应该俾阿秀吉出嚟噶啦，心长可啊嗰啲仲可以用嘅。好啦，跟住好啦，暂时差唔多啦，讲到时咗35分钟啦，咁大系差啲漏咗，头先一开头讲嘅就系今次新系统 break， 头先讲咗冇讲到嘅， 系个多重血条系个 break， 简单嗰个就系一发蓝一，就系梅林一发蓝封印系统， 系，所以梅林即系其实就即系以往大家都系个做法都系啦，即系我打你打条血啊嘛，即系我就计算就系计嗰条血就已经 OK 啊嘛。咁咧，依家你多咗一条血嘅，变咗做我打人哋一条血之后， 唔系咁咪变一次一唔可以一击必杀咯，成 系啊，唔可以 即系你要起码分两次、三次，甚至 你要保留火力去打几次佢。 因为以前咧好兴，因为自从有梅林之后就俗称有梅林无弱角啊嘛，又是红卡。咁俗称常玩法就系梅林狂俾阿黑精强化黑精，然后加有黑精爆击100几十万，咁有咩难？大佬唔俾佢爆气啫，但系好啦，有咗兵系统，你爆完一次。仲有第二條重新嚟過，再爆咁你封咗所有一發藍嘅玩法，咁難度相對講高咗啦。 逼咗之後，佢又會有 buff 嘅，咁啊變咗做你第二戰就冇打得咁輕鬆嘅，即、就、係、是、你第二條血。 同埋有咗逼系統之後咧，佢可以用逼系統嚟轉職，即係逼系統由呢個職轉就呢個職。依、這個咧喺新竹章就玩冇玩咧，咁新竹章未玩嘅，真真正正玩得天花玩到亂炸大龍咧，係 C 事件。好啦，咁 C 事件留翻下一 part 再講。